跟谁属于同一个时代，我们不要用介词 in， 就是用 with 就可以了，与谁如何如何属于同时代。所以说 he was contemporary with the dramatist Congreve， 哎，就是他跟这个人属于同一时代。 对，好，请同学们刷一波笔记啊，我们的公屏弹幕走起来啊。Be contemporary with somebody or with something，与某人同属一时期，同属一时代。我们再来看例句，我们没有当时的人们呀对这一战役的记载。英文怎么说呢？We have no contemporary account of the battle。 这个里面的 account 就是记载的意思啊。那什么叫做 contemporary account 呢？哎，就是那一个时候那一个时期的这么一种记载啊。所以他说 we have no contemporary account of the battle， 对于那样的一个战役在当时没留下任何的记载，就这个意思了。 那有的同学们就问了，说老师，我以前学这个单词的时候明明它的意思是当代的现代的，对吧？因为我们平时老去那七九八看什么当代艺术展，那写的不都是什么 contemporary art 之类的吗？ 对， 那您这个又是同一期又同一时代又是当代的，那这个怎么区分呢？ 那大家要知道这个 contemporary 它其实就两个含义，一个就是属于同一时期的，一个就是当代的。所以你要去看，你比如说我跟谁是同一个时期，那肯定加介词 with，对吧？所以你通过一些介词的搭配和上下文是能够判断出来的。所以大家脑子里面要知道，哦，有俩含义，在不同的情景场景里面你需要去分辨它到底是哪一个含义。 好的，比如我们都说，哎，现在当代啊，中国的生活，你看当代中国的生活，这个例句就非常接地气儿，是不是？大家所有的人我们现在都生活在当代的中国，所以我们可以说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。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， 在中国的这些当代生活风貌，对吧？ 哎，对，当代的生活 contemporary，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， 当代中国就直接形容就好了。 真好，有的同学呢喜欢看古典小说，哎，有的同学喜欢看现代小说，有的同学喜欢看当代小说。啥的当代小说呀？反映我们当代生活社会方方面面的小说，对吧？好，那可以就叫。 您说这个当代跟现代是一个含义吗？ 不是一个含义，不是一个含义啊。一个呢，它是在写作的手法技巧上面是不一样的，还有一个是在小说表现主题上是不一样的啊。以后会给大家去讲啊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一些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小说，它在创作手法上是非常新奇的啊，它和这个当代小说。是两回事儿啊，不是一个事儿啊。 给我卖个关子 啊，反正我们不明白当代跟现代有什么区别啊。那我们就来举例子先啊。当代小说呢，我们可以说 contemporary fiction 小说。没问题。 当代的音乐啊，叫做 contemporary music。 当代的舞蹈 contemporary dance。 没问题， 都可以这么说 contemporary。 大家一定记得它的搭配结构是 be contemporary with somebody or something。 当然这个词呢，除了做形容词之外，人家呀还能做名词。做名词的时候，你想它是什么含义呀？就是什么呀，同代人、同辈人和同龄人的意思。 对，以前呢我们在考试时候经常会出个单词叫 peer，P-E-E-R 啊，这表示同龄人， 同辈。 可以说呢，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口语化的词。那如果我们说在一些相对比较正式的文体当中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单词了 ，contemporary。 contemporary。好的。我们来说一个哈，说傅妈和我呢，在大学是同学（括号假的）。括号例句，比如说傅妈and I were 怎么样？我们平时都说 classmates。schoolmates， 这个是强调我们同学关系，但是我们可以用 you and I were 对 were contemporaries in college or at college。 这个时候必须呢，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复数哈，因为是我和金奇老师，我俩人都是同学，所以这个时候用复数啊，晶晶and I。were